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来到挑战新歌声，大家晚上好，我是道道。周二的晚上，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又开始有嘉宾驻场了。今天呢，我们真的是请来了两位嘉宾，两位非常优秀的原创独立音乐人，他们分别是我们女士优先啊，分别是李宇和梁子。嗨， 大家好，我是李宇。 哎，大家好，我是梁子。 哎，是的，两个人都是属于那种比较酷酷的哈。对，李宇之前有个接触，因为之前上过我的节目，然后这次见呢，觉得李宇好像是性格没有怎么变。哎，对， 还是一样的程度。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你是属于慢热型的，然后聊着聊着呢，就会让大家见识到一个不一样的他哈。那梁子呢，虽然说今天是第一次来，但我觉得梁子是属于那种，你也是应该属于慢热型，但是如果要嗨起来的话，你应该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人。 可能做音乐的应该都是这样吧。 是吗？我的天哪，那这个做看来音乐人就需要我这样的主持人，就是上来是天然嗨的那种。 对， 然后一下把这个场子，不管你们热不热，我一定要热起来。好，那么如果你想观看今天的现场的话呢，那一定要密切关注以下的三种方式。如果你想收听的话，那就不要错过把 FM 这个调频调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然后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如果你想观看的话，大家一定要记住以下的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那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呢就可以观看我们了。哎，那么光观看还是不行的，是不够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在现场，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全新改版了，每天都会除了周一接榜的这个环节之外呢，从周二到周日每天都会有一组或者说一位嘉宾做客直播间。那么今天两位就是有一个 PK 的形式哈，那么他们分别会代号1和2，李宇是1，然后呢这个梁子是2，那么你支持谁？待会儿在他们唱歌的时候呢，就发来1和2就可以了。那么你的这个支持和互动量呢，都会决定他们的一些名次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这个正式的开启今天的节目了。好，那么先问问二位，这个最近有没有在忙些什么？李宇是刚刚出了专辑是不是？ 对。 那这个刚才聊天的时候，你知道李宇都已经累到什么程度了吗？出去喝口水他都不想动。 对，比较懒。 是吗？是因为刚刚出了专辑，所以就是先让自己放松一下吗？这种感觉。 对吧，就是刚出完专辑，因为9月1号有那个专辑首唱会，中间可能 这个李宇可以离我们的麦克风近一点，对，要不然听不到你的声音。 9月1号有专辑首唱会，所以中间就是排练，然后沉淀一下。 沉淀一下，所以最近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忙，是不是？ 对，就是正常忙。 好，那么梁子呢？梁子最近这个是有新歌吗？还是说，一如既往？ 对，我其实音乐生活比较规律啊。 就音乐生活比较规律。 对， 这句话怎么理解？ 就是我基本上就和平时一样，我不会说就是把自己弄得我不太喜欢那种压力太大吧。然后就是因为我的专辑是在去年，其实刚出完专辑的时候肯定会很忙，所以我很理解这个 你与他这种就是压力或者说这种 是吧 啊对对对对 嗯 然后慢慢其实就好了 嗯好的慢慢习惯了其实就好了 习惯了就好了 对一开始觉得压力大然后一直压力都这么大哎好像也习惯了 对对对 好那么大家呢期待着今天节目的呈现哈那今天既然是这个虽然说我们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是还有一个 PK 的环节和这种形式在里面就是两位就是这种形式的这样的演唱方式你们觉得还 OK 吗 OK OK OK 哈好的那么待会儿这个决定顺序的时候是怎么样呢两个人是属于要石头剪刀布来决定先后顺序还是你们自己定呢 没关系我觉得还是女士优先吧 女士优先李宇你可以吗 行 行 对作为一个女生我非常欣然地接受了这个顺序 OK 好的那么马上呢开启我们第一个环节那就是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第一位主打歌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打歌有两首首先我们请李宇来现场演唱这一首主打歌有请谢李宇这首 C 位主打歌是尘土是吗 哦这首歌叫别的城市 别的城市哎今天是把它定为了主打歌了是吗 对就是每一首歌都可以主打、 好每一首歌都是主打这是我们李宇 C 位主打歌的宣言好那么我们先有请梁子来带来今天你的 C 位主打歌 嗯好 嗯那是直接唱吗 那直接还 对, 对， 好，直接唱吧， 直接 吧 ，OK。 坐在去明天的车厢里，耳边的虫鸣穿梭在夜里，而昨天是扔在那里飞起的眼皮。过去的事情像放映机，重复着那些褪色的结局，而未来是说也说不清，说也说不清的谜题。从远处看，他是活在橱窗里的人，脸上挂着蒙娜丽莎的微笑，那微笑借着天空落下的灰尘，摇晃在停不下的轨道里出神。坐在去明天的车厢里，耳边的虫鸣穿梭在夜里，而昨天是扔在那里飞起的稿纸。像放映机，重复着那些褪色的结局，而未来是需要你去解开的谜题。想把自己扔出平静的平庸里，又掉进一个车水马龙的赌场里。不会陪他坐在摇晃的车厢里，哦，还有你在眨来眨去的眼眸里。他想把自己扔出平静的平庸里，去寻找那个鲜花不败的季节，住在了亲友的山谷里，哦哦，和光头的兄弟抱着柴烧的木头。他坐在去明天的车厢里，身后的世界一点点过去，闭上眼再睁开眼，闭上眼再睁开眼，眼再睁开眼。天空在头顶亮起， 都带来了他们的 C 位主打歌，我觉得这个两个名字还真的是能够连在一起呢。坐在去明天的车厢里，去到别的城市，对，还真的是啊。对，刚才梁子唱的这首歌就叫做《坐在去明天的车厢里》，是不是？ 对， 嗯，好，那么都是这个，哎呦，都是有一种这个旅途当中的感觉哈、啊。但是呢，李宇唱的就比较有女生的这种，就淡淡的忧伤伤感在里面，是这样吗？就是 因为这首歌是当时我在那个微博上看歌迷的私信， 这是从歌迷私信来的。 对，他说他不想在北京了，然后就是待了这几年，感觉就是总而言之就是待够了。然后想换一个城市继续生活，我就觉得可能我们每个人都面临过这种选择，然后 给你的触动还是很大的，是吗？ 然后我就写了这样一首歌。 嗯，是的，这是别的城市哈。那梁子，你这个坐在车厢里面是什么时候有的灵感呢？是真的坐在车厢里面去到某一个地方吗？ 嗯，对对对，大概这个歌是在我2014年的时候，然后那段时间，其实我自己的生活状态也不是太好，然后精神什么的感觉挺萎靡的，然后正好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哥们儿，是北京的一哥们儿，然后他在那个云南大理那个地方，然后我去找他，然后对，然后这首歌也是在路上的一些故事啊， 还真是哈、啊，就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来历啊、都有它灵感的来源。那既然是两位都带来了他们的主打歌，那互相来评价一下对方的歌吧。首先，这个我们来想，我想听一下梁子，你刚才听完李宇的这首《别的城市》，你有什么感觉？因为两个人都是非常专业和优秀的音乐人哈，我想听听二位的意见。 嗯，我觉得特别好。他那个，我觉得李宇的歌好多都他那个，他有些歌词都特别接地气儿，像什么那个什么小区里的一些， 对，我刚才也 get 到小区里， 这个我觉得是特别有亲切感的一个，我觉得挺好的。 嗯，是的。那李宇听完梁子的这首歌，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吗？ 我刚才就是有一瞬间就觉得自己坐在火车上，因为我挺能理解梁子老师那种就是萎靡，然后你也不知道明天就是在哪儿的那种状态。然后我喜欢结尾那个，闭上眼又睁开，闭上眼睁开，天空在头顶亮起，就是因为音乐这个东西，每个人理解到你想到自己人生的一个阶段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天空会一次一次的亮起来。 嗯，是的，就是眼儿一闭一睁，一天就过去了。对，是的，反正不管你这个萎靡也好，还是说这个非常的积极乐观也好，时间都不会因为某个人而停留的。所以说，还是要告诉大家，要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面对这个世界，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啊。哎，其实说到这个生活，我刚才因为如果要是李宇你不说那首歌的话，我会以为这是写给某一个人的，就是它是跟感情有关的。就后来你说是因为歌迷他要离开这个城市，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就是我突然间就联想到本周五的这个日子，七夕。对，那我想问问二位，这个七夕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呢？或者说在七夕有没有什么活动要带给大家呢？ 周五好像有通告 啊，周五有好像有通，所以你这个对，所以这个通告经纪人并没有传达到你这儿，是吗？还没有确定， 因为那个表密密麻麻，我有一 些记不住。最近这个行程排的是很满的，是吗？ 比之前满一些，因为刚发片就是对正常满， 正常满。对，那你还能保持早睡早起，还是挺难得的。 对，因为得保持，因为我聊天特别容易走神儿，然后同事特地跟我说你好好睡觉，因为你知道就走神嘛，主持人跟你一起冷场不好。 没事，遇到我你不会冷场的。对，但是你也不要走神儿。 对，很认真。 是的，梁子呢？梁子最近这个或者说七夕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安排？ 我觉得看看电影，然后吃冰激凌什么的就可以。 是吗？哎，你居然说。居然有一个大男人说吃冰淇淋，这还蛮少女的。 啊， 对，是你喜欢还是有跟你一起过这个日子的人喜欢？ 对对对，就是都可以。 哎呦，还是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好，那么七夕大家有什么样的过法呢？有什么样的安排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哈。刚才呢是两位带来的 C 位主打歌，两首歌不同的风格，但是都同样的好听。那还是这个支持李宇的请扣一，支持梁子的请扣二，那么随时互动都可以。接下来其实还有两位分别带出的他们自己其他的作品，还是我们女士优先好不好？李宇这个因为刚刚发了专辑嘛，今天所带来的这几首歌也都是新专辑当中的，是吗？ 对，新专辑叫浮世游。 浮世游，我记得上一次好像做客节目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过浮世游这个名字了，我好像有这个印象。 我们可能是聊天的时候 聊到过，但是那时候还没出应该。 对对对对，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专辑的名字，是发专辑前几天才定的。 是吗？ 我觉得可能这个词早一直在我的意识里。 有可能 聊天应该提到过。 所以说这张专辑就叫做浮世游。 对。 好，那么浮世游这个专辑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歌曲，名字呢都很文艺。我个人觉得很文艺哈， 是两个字两个字， 对，两个字两个字，因为你上一张专辑里面也是两个字两个字居多， 因为曲目太难了。 嗯，但是你每一个名字想的都非常到位哎。是的，这个刚才主打歌是别的城市哈、啊、那接下来、嗯、这首歌要带来什么呢？ 嗯，就唱你刚刚说到的那个尘土。嗯、 尘土、嗯、好的，那么大家准备好为小姐姐打 call。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吧。 你坐在窗边，却不看外。 这首歌来自李宇，哎，我觉得这首歌还是依然是很有那种生活的烟火气。 嗯， 对，刚才这个我们的 Looper 尚丹雷说，这就是传说之中的民谣歌曲是吗？李宇，你如何定义这首歌的曲风？ 我觉得，现在的 也没有那么明显的概念了吧？好像 它就是歌啊。他总会， 就 他需要人来唱，需要琴来弹。 嗯， 他就是传达一种情感跟思绪吧。你听到，你编成把它编成什么样，他就是什么样去。 嗯， 他拿一把吉他， 我喜欢这个回答。 对，他就是歌。 嗯，是的，反正他就是一首音乐嘛，就是你能 get 到当中的什么点，那就是什么风格咯。 对， 对，这刚才这首《尘土》哈，也是在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嗯，那么这首歌呢？我总觉得好像两首歌都是有一点点，虽然说都很接地气儿，但是总会感觉好像有一抹淡淡的感伤。这个是在你这个创作当中是，就是是你的风格之一吗？ 他是写他的初衷是因为，因为我。就是我们身边都有好多老人，他们年纪大的时候可能。我以前一直很好奇，为什么他们每天都可以坐在窗边，然后摇椅上吱嘎吱嘎也不说话，然后也不出去溜溜弯，感觉，但好像他们也没觉得特别无聊。后来有一天我跟我妈妈聊天的时候，她就说，其实 好像人在越老的时候回忆起来的都是小时候的事情。 嗯， 好像我们有些人已经忘掉说很老很老的老人他们以前也是孩子。就是年纪越大越想家、哦、那个家不是后来组成的家庭，是自己的爸爸妈妈的那个家。 哦，原来是这样的， 就写这儿说的。 哇，这个听起来真的是好触动心弦的 一种感觉，就是把我们心底里面最柔软的那个部分剖析出来，然后呈现给大家。好，那么这是李宇的一首《尘土》。那么梁子，你要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是什么呢？ 我这首歌叫问， 好、 就是问题的问，对， 问题的问。突然间想到了那首梁静茹的《问》，但是应该不是一首歌。 哦，其实叫《问》的歌特别多，哦、 是 他那个好像齐豫还有一首叫。 对对对，就是那个。 对对对， 那我们看看这个《问》是什么样的。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哇，刚才又听到了来自梁子的一首《问》，嗯，这首歌还真的是有，也是非常纯真的一首歌。而且就是听完你这首歌，我突然间想到了一句话：愿得一心人啊，愿得一人心，应该是白首不相离。对，这首歌虽然说叫《问》，但是你第一句就是不问。不问你这个什么明天要去哪里，也不问你爱会走多远，是吗？ 嗯， 那你真的不想问吗？如果在爱情当中，你是一个真的不在乎，还是说不想知道，还是不敢知道？ 其实我觉得就是爱情这个其实是个挺复杂的一个、一个东西。 嗯， 其实有的人说它是个化学反应，然后其实我觉得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其实很多的感情是不太搞得定的。 哦，真的吗？ 所以 为什么呢？是因为 情商比较低。 原来是这样的吗？ 对，所以就不问了。 那你喜欢的感情是那种简单直接，然后有什么都就是直接表达出来的那种吗？ 我觉得也不是吧。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也是随缘，就是这个我觉得两个人的感情其实就是好像是那个。对，反正还是随缘吧。 对，顺其自然一些会比较好，是吧？ 顺其自然的，别的说不好。 嗯，是的。那因为马上就要过七夕了嘛，然后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就是你七夕有什么样的安排？因为七夕就在本周五，那这样的一个浪漫的日子，虽然说这个牛郎织女的故事还是略让人感觉有点伤感哈、但是呢，我们依然可以把它过成甜蜜。那如果要有什么样的这个安排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方式就是第一种，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视频直播，然后给我们留言。第二种呢，就是在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好，那么我们今天的嘉宾再次介绍一下，他们就是两位非常优秀的独立音乐人李宇和梁子，欢迎。好，那么这个刚才呢，两位分别展示了自己的很多的歌曲哈。今天呢是这个以 PK 的形式出现的。那如果你支持李宇的话，那么就在屏幕的上面给我们留言弹幕，请扣一；如果支持梁子呢，那就请扣二。那看看这个，当然小礼物啊、打赏啊也可以走一波。好，那么刚才说到这个情感的话题哈，那李宇，你对于情感是怎么样去解读的呢？这个突然间愣了两秒。 我觉得，你是说爱情吗？ 对呀、就是爱情啊。 我觉得爱情应该是世界上最难解读的东西。 是吗？那你的歌写爱情的多吗？ 我不敢写，因为我觉得我看不透这个东西。 哇，也是看不透，就也是搞不定的那一种感觉。 对，就是也，但也会写，也可能或者有一些情绪是因为感情而激发出来的东西。但是，反正我很难说。 对，我发现两个人真是一旦面对感情、爱情这个话题的时候呢，都表示说，哎，还真的是很难去界定。哎，看来这个一切顺其自然的感情，自然而然发生，对于你们来说是非常合适的。好，那么就还是回到我们的音乐当中哈。在下半时段呢，我们依然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歌曲，那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分享一下哈。尚丹雷说，情歌王子张信哲也是看透红尘不结婚，是吗？是看透红尘还是看不透红尘呢？ 好像听说过。对，好像是这样。 是吧？对，哎呀，我们还真是蛮八卦的呢。对，其实有些时候看破红尘，还不如不看破。对，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有些时候，如果你知道的太多，或者说你看得太透彻，反而会失去很多的神秘感，以及很多的那种乐趣，酸甜苦辣，它的整个那个峰值都会减弱，所以就是所有的这种感觉，可能都会趋于一个平衡。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保留一些新鲜感，保留一丝单纯是比较好的。好啦，欢迎各位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呢，我们下半段这样吧，我们来先来一个挑战环节好不好？二位都提前做有过准备吗？因为今天呢我们的挑战主题是挑战陈奕迅，因为陈奕迅的情歌那绝对是入木三分啊，就是可以引发很多人的共鸣。那今天呢，我们二位嘉宾都要围绕着陈奕迅的歌来进行挑战。不知道二位你们准备的是，不要紧张。对，不知道二位你们准备的是陈奕迅的哪一首歌呢？ 我们是同一首歌。 对，你们就真的是同。好， 告诉你。 好吧，同一首歌哈，但是不是一起唱的哟。哎，我觉得就是同一首歌这样才刺激，因为不同的人唱同一首歌绝对是不同的感觉。那今天二位同一首歌，你们带来的是改编版的还是直接就是吉他弹唱版的呢？ 就是只要不是陈奕迅唱都是改编版。 好的。对，梁子也认同吗？ 认同认同。 好的好的，那这样吧，这首歌到底是什么呢？我就不直接介绍了，我相信当这个旋律一响起的时候你就能听出来这是什么歌。好了，本期的等你来挑战马上开始。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好，等你来挑战，马上开始啦！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挑战陈奕迅。那么二位同时选了陈奕迅的同一首歌，那这首歌到底是什么呢？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没有经过任何的前期沟通，他们两个也没有商量哈。好，那么看看二位到底要唱的是哪一首，大家随时准备为他们打 call。支持李宇版本的请扣一，支持梁子版本的请扣二。好，那么现在我们还是女士优先吗？ 太隆重了。 对 ，OK， 那么还是李宇先好不好 ？OK。这是哪首歌？ 是自己 版的好久不见哈、啊。对，听完了之后，我刚才刚开始就听你唱就是第一个音节的时候，我还说哎会不会有点起高了，然后后来发现啊真的是完全能 hold 住哈、啊。 确实起高 是吧，累吗？嗯， 因为想想坚持下来 没有，唱得非常的好啊。这是林雨版本的好久不见，那接下来我们有请梁子隆重登场，来吧梁子老师。 啊，李宇老师唱完，其实我已经没法唱了。 哦、那不会，我觉得这样才刺激哈，就是不同的版本。嗯， 老师加油， 加油，为你打 call。 我就随便唱了。 好。 sorry， 等会 儿。嗯，这个我觉得两个版本一定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 是两个人的演唱会耶。 对，如果不看梁子老师，我听他唱歌，就是这首歌，我就觉得他就是特别潇洒，然后在路边唱完歌，他 还是在路边是吗？ 他虽然唱着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但是他给人感觉就是见不见都无所谓。 对，就是唱比较喜庆。我比较在意是梁子老师为什么要在路边唱歌，就还好你不是在地下通道。 流浪气质。 哦，是，对。好吧，我想问一下梁子本尊， 谢谢替我解围。 对，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想象的是这个画面吗？ 嗯，其实差不多，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理解，我觉得这个歌其实它应该有一种比较洒脱的一个释怀的一个感觉在里面。 哦，对， 因为其实是一些过去的往事嘛，然后对，是一些 就是相见不如怀念那种感觉是吗？ 其实是一种，我觉得有点像这种很久不见，然后突然见了以后，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痛苦或者一些难过，其实是那种是释怀的那种，就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述的。 哦， 对对对，其实应该是，我觉得会感觉会更潇洒一点吧。 对，我觉得两个人真的是诠释了两种不同的风格。李宇呢，就是很空灵的那一种，就是好久不见，实际上可能也并不想跟他相见。对，是属于那种感觉，并没有说在这首歌就 就是你的版本当中，我也没有听出来好像说你很期待着跟对方见上一面，但只是说作为一种怀念，好像还是能记得以前发生的一些事情啊。但是梁子确实还是很洒脱的，对，就是啊，好吧，过去就过去了。可能那可能对于感情这些或者说是过去的一些事情，梁子你会是释怀的比较快的那一个是吗？ 嗯，其实没不可能那么快啊。 嗯嗯，啊，是不可能那么快啊。 对，这个我觉得就是有过经历的，应该大家都能体会我的这个说法。 深爱过。才会痛 对对对，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一种释怀，其实就是对对对，这 就不然能怎么样呢。也是这样哈，好久不见。就是昨天我看到抖音上的一个小视频，然后就说那个特别狠，说他的那个男朋友跟前女友去见面了，也是好久不见嘛，然后就是去聊一聊，当个朋友嘛。然后这个现女友呢就说，哎，你知道这个前女友们他们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吗？就是还活着。我跟你说，这个一个比一个狠。所以说大七夕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好久不见的有一些朋友呢不适合在近期相见，所以说还是珍惜眼前人比较重要。好，那么对，看到这个哎，浮夸进来了哈，这也是陈奕迅的一首歌，我以为今天会有人选浮夸来着。 太难唱了 是吧。对，浮夸如果要是吉他弹唱版，我觉得这个改变可能会比较大。哎， 嗯 嗯，所以还是好久不见吧。好，那么我们的等你来挑战两个人都已经挑战完毕了，我觉得真的胜负难分啊，没有什么胜负可言，真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的精彩。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稍微要聊一下我们的进入我们的聊天环节哈。这个刚刚李宇是发了新的专辑，然后梁子呢还是一如既往非常平稳的稳定的在制作人这个环节里面去这个进行自己的音乐创作。 嗯，我大概是去年我发过一张， 去年发的专辑哈， 16年吧，应该16年年底 啊。 对， 那差不多一年，也差不多快两年了。 对，快两年了。所以现在我就是现在主要还是制作音乐本身多一些。对， 嗯，对，那是为自己制作音乐，还是说也给其他的歌手去一起制作音乐？ 对，也做。对， 好的，那你更偏爱于什么样的音乐风格呢？因为今天我们两位都是这个吉他弹唱啊，所以并不能够听出来他们的歌曲本身可能更偏向于什么样的类型。你有自己偏爱的部分吗？ 其实我觉得音乐它好玩的地方就在于它千变万化。 嗯， 如果要是说你，比如说，你非说它是个。它是这个是民谣， 嗯， 那个是流行，其实那其实没什么意思，我觉得。对，因为其实我觉得音乐呢，然后它的内核，然后再加上它的编曲，然后它可以称最后成为一个风格。 嗯， 那其实我觉得编曲像更多的是音乐的衣裳，然后你给它穿什么样的，它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个人没有太多的这种。就这种借分的东西。 嗯，是的，我看李宇是频频点头。对，是不是音乐人都是共通的？ 衣服的那个说法，我也这么觉得。 嗯， 一件衣服。 嗯，是的。那李宇刚刚发完了这个新专辑，马上9月1号就要有这个新歌的首唱会了，是不是？嗯，对，最近一直在忙这个事儿吗？因为还有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这半个月可以让你稍事休息一下吗？ 嗯。其实不怎么累，但是不能停下来， 是吗？ 每天还是要练一练，然后排练，或者就是沉，就是把状态调整好。 嗯嗯嗯，那当时就是演唱的时候，现场是有乐队跟你一起配合。 对，就是参与了这两张专辑制作的老师从台北过来。 哇，真的是专程赶过来哈。 对， 嗯，那期待着9月1号的现场盛况。那每天就是排练这些歌曲，因为曲目数量是有限的嘛，那每天练每天练，会不会有烦的时候？ 其实不会。 嗯， 因为歌这个东西， 嗯， 你唱10遍的感觉 还是不一样， 是一个样子。然后你唱到100遍的时候，你就对它有一种新的理解，可能有新的律动，或者是别的更多的情感注入在里面，不一样。 嗯，是的。哎，还真的是这个音乐人自己的解读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嗯， 对，那写不出歌来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 吃睡， 这么简单？ 玩 儿， 没办法。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像一种能量一样。 嗯， 一段时间创作之后，你肯定某一部分的能量是 有需要再 油尽灯枯了， 也不能说枯吧，它需要再续一些，就像充电一样。 是的， 如果你一直消耗它，就是它也挺委屈的。 对对对，也你总得给它充电五分钟，然后才能让它这个续写两小时。对，那梁子呢？梁子有写不出歌的时候吗？对，你也有这个萎靡的那个时期。 有啊，我这个很长的一个时期都会写不出歌， 写不出。那会着急吗？尤其是看着身边的人一首接一首的写，怎么那么烦人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还是要那个有感而发去写的。要说你为了写歌去写， 你就写不好， 那意思也不对的。 是的，好，那么看来两位都是比较遵从自己的内心。其实所有的音乐人应该都是这样啊。如果要是说涉及到音乐创作的部分，你肯定还是就是有自己的灵感在里面，不管这是命题作文还是说你随意发挥，但是核心是不变的。 OK， 那么还剩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再给大家呈现两个人的精彩作品好不好？对，李宇还准备了一首歌曲。 嗯，这首歌名字叫做知秋。 知秋，哎， 一叶落知天下秋的那个知秋， 正好现在立秋了。 对， 然后这个虽然天气依然的闷热，一点都没有秋天的感觉，但是我们用这首歌提前让大家知秋，好不好？ 嗯 嗯 ，OK。知秋来自李宇，哎，是有点一夜知秋过眼云烟的感觉啊。 嗯， 是的，现在立秋了，希望伴着这首歌呢，能让这个温度也能够降下来。对，最近我觉得北京实在是太热了。嗯，是的，知秋非常的浪漫哈。那梁子带来的这首歌是什么呢？ 这首歌叫《在十二点醒来》。 哟，在十二点醒来。这是妥妥的失眠的节奏。 对对对，就是失眠写的。 哦，真的吗？好，十二点醒来干了什么呢？ 太阳不必担心，月亮太幽暗的光会让小鸟们找不到家，在漆黑的夜里那遥远的光芒也是一种温暖。天空不会升起 起那白云只会流浪，爱和泪点捉迷藏。他知道不管白云要飘荡去哪里，总离不开他怀抱。海洋不会放弃潺潺无言的小河，它只是沉默无声。小河不会嫉妒比它更宽的海洋，它终要流向海洋。流星需要愿望，你需要的只是爱。闭上眼睛想想，你需要的只是爱。想了一夜，他决定为了爱情做公平合理的谈判。他在花园和他的女朋友约会，说爱我别吃掉我。蝴蝶喜欢比美，而蜜蜂不会操心。蝴蝶的翅膀比他的长，他只是把最好的献给蜂王浆，再默默地路过。最后光荣时刻要留给全体人类，不远处有两支军队，放下他们手里正义的枪。哦，约定去足球场，在没有梦的夜里，你需要的只是爱。在没有他的夜里，你需要的只是爱。闭上眼睛想想，你需要的只是爱。闭上眼睛想想， 这首歌叫做在十二点醒来，嗯，来自梁子。我觉得这首歌还真的是十二点醒来之后有点懵那个状态写出来的，因为好多又是蜜蜂又是蝴蝶又是螳螂，对，好多的想象哈，对，最关键的是身边没有他。对，这个是你真的在十二点就睡懵了醒过来写的吗？ 嗯，差不多，因为其实我一般写歌都是、哦嗯